我回想起我16岁时的样子，留着很傻的圆寸，把校服西裤穿成吊裆裤，还自以为很酷。白衬衫的胸口上带着校牌，上面写着3年2班。我16岁的那年夏天，好像也喜欢过一个人。那会儿正值中考前夕，每天在教室里上课，总有一种难以明说的压抑气息。课间和午休变成了最欢快的时光，我们3、5个死党经常成群结队地在校园里乱逛，有时就会看见他，一个低我1年级、戴着浅粉色的镜框的眼镜的女生，脸上总是挂着明亮的笑容，在校园里悄悄走过。死党们有时会在我身边起哄，但我也丝毫不在意。如今我已经记不住他的样子了，也忘了他的名字，甚至现在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喜欢他。我从未跟他说过话，也从未想过要跟他说话。中考结束后离开学校，我便再没见过他。但在我记忆深处，最为清晰的就是他的浅粉色眼镜和他的笑容，因为那时只要每次看到他，看到他的浅粉色眼镜和笑，就感觉好像在学校的日子没有那么压抑了。做不完的试卷，上不完的自习课，也都不再枯燥乏味了，生活有了一抹明亮的色彩。记忆有时很奇妙，年少时的我们会因为某件小事喜欢一个人，对这个人念念不忘，但如今想来，其实真正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是那时的自己，那个16岁纯情无比又傻得可以的少年。我一直有个梦想，虽然梦想这个词儿现在听起来有点傻，有点幼稚，但那确实是我心里最纯粹的想法，就是写一本魔幻小说。我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小野猪跟我有着共同的想法，那时候他在加拿大留学，我们在网上建了一个名为 The Secret World 私人博客，开始在上面每天更新创作我们的魔幻故事。我记得我在开篇写道，这是一个充满冒险的时代，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一端大陆是繁华热闹的大都会，数不尽的美酒和异域的女郎，杯盏交错间，阴暗肮脏的巷尾被这都市遗忘。也许还有另一块大陆，那里空旷寂寥，天与地之间有时感觉很近，有时感觉很远。一辆链条经常断档的坦克驶过森林湖泊，海水沙漠，是海将这个世界一分为二，无边无际的海洋，若隐若现的岛屿，是否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 The Secret World, Brave New World。 当时故事设定的是两个主人公开着一辆破坦克在这个新大陆上的冒险故事，现在读来就感觉文笔啊、故事情节啊什么都特别稚嫩，但那时候却是让我们每天最兴奋的事情。我和小野猪从不沟通剧情，每个人写一段，另一个人就跟着接着往下写另一段，有的时候写到兴之所至就泡杯咖啡熬夜写个通宵， 等第二天睡醒的时候，发现小野猪已经接着我昨晚写完的情节更新了。欣喜读完后，便又开始接着往下写。写故事的时候也在读故事，这种体验快乐无比。那时候我还没参加工作，小野猪学业也不忙，我们连写一个多月，大概能写了10万字左右。故事越写越长，感觉怎么也写不完。可惜的是，后来我去到北京工作，开始忙碌起来，小野猪也开始要忙毕业的事情，我们创作的冒险故事也渐渐搁浅了。如今想来，回忆时仍能感觉到那时创作的快乐。那些个不眠不休写故事的夜晚，带给我的是最充实、最纯粹的快乐。也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一段，为了自己最初最纯粹的梦想暗暗奋斗的时光。人们总是对纯的事物念念不忘，最纯情的喜欢，最纯粹的梦想。归根结底，因为那是心里最初的东西，它的美好让人念念不忘。其实有时食物也是一样，用最简单的方法烹饪，撒些盐，不放过多的调料，就是食材最原始的味道，香气四溢。超市里的薯片、酸奶、咖啡，无论出了多少种口味，原味儿永远是最多人的选择，因为那是最纯的味道。 我小一跪，原来没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静夜思雨时，我是浩洋。这一年马上就要过去，如果让你回忆这过去一年中有关爱情的片段，你能想到什么呢？是苦涩，是心酸，还是伤感？无论怎样，相信在多年过后，曾经的爱情经历带给你的只会剩下两个字：成长。那么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曾经的爱情中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这便是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交流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李思源的网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无论你心里有多少感伤的情绪，可是你白天就像是一个若无其事的正常人。你认真工作，你努力学习，你说笑话聊八卦，可是一到了晚上，当夜幕降临，你一个人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句歌词，看到一句话，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一个人。也许这个人是你的至亲，也许是你的恋人，又或者是你的朋友。总之，他们曾在你的记忆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你总是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想起。我曾经在晚上听过一档电台节目，一个听众在节目里哭得稀里哗啦。他说刚刚听到了邓丽君的老歌，突然就想起了去世的妈妈，因为妈妈最爱听他唱的歌。然后他就讲了一些跟妈妈有关的故事。那时候他家里很穷，妈妈总是省吃俭用供他读书。等到后来他好不容易学有所成，本准备让妈妈享清福时，妈妈居然查出了癌症，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他说他好孤独，好愧疚，好遗憾。一个人在城市里打拼，虽然表面装得很坚强，可是一到晚上就会想起妈妈的音容笑貌，想起自己已经是个没了妈的孩子。他极度的悲伤，甚至哽咽的说不出话来。电台里的主持人安抚了他的情绪，然后很自然地把话题转移了，最后还送了他一句话：不要在深夜想念任何人，因为人的回忆是经不起推敲和细想的。是啊，谁的心里没有那么一两个人呢？那些离开的、走失的，甚至再也见不了的人，也许是我们心里永远的伤疤。唯有到了晚上，才容易被轻轻地撕开， 这个时候的你再也忍不住流泪，忍不住回想。可是回忆是往后的，但生活是往前的。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过去的人事物中，你就很难从阴影里走出来，也很难真正的开启新的人生旅程。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念一个人，会想方设法的联系到这个人，或者不顾一切的去找那个人，又或者向周围的亲朋好友诉说你的痛苦，你的想念，你那想见又见不着的心酸。可是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身边能够说得上话的人真是太少，甚至你自己都不愿表达心中这份掩埋已久的结。因为随着阅历和经历的增长，你慢慢会懂得，有些人的离开也许一个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些人即便你再努力，如果他不想见你，你怎么也见不着。而有些人即便你们彼此想念，即便近在眼前，可是你不能不可以不便见。于是后来的后来，这份难以与人说的想念就只得埋在自己心中。只有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尤其在寂静的夜晚，他便会偷偷地溜出来，让你舍不得放不下，心口隐隐作痛。朋友大妮和前任男友当初因为家人的强烈反对，最终选择了分手。可是那时候的他们还太年轻，以为分开了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忘了这个人。可是好几年过去了，大妮心里一直爱着男友，她很想挽回，可是当她醒悟的时候，前男友已经传来了婚讯。她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够坚定，也羡慕如今在她身边的新娘，更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曾经两个人在一起时的点滴记忆。可是牛郎已远去，如今他对他的想念注定是场单相思，而且对方已经是已婚人士，他们两个人注定彻底没了缘分。后来大妮还是会在深夜想起前男友，可是每次他都克制自己，即便失眠了也可以看看电影翻翻书，亦或一个人发发呆也是好的。他尽量地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希望自己彻底把这个人驱逐出他的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的想念都是对不可能的人，既然已经不可能，又何必继续纠缠下去。有些人注定只是在你的生命里走一趟，既然留不住，就让他如来世那般去留随意，而你也将不再惦记。曾经我们以为，只要当下的感情足够真挚，彼此足够真心，相互尊重和包容，就可以天长地久，就可以一辈子在一起。可是后来的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陪你一辈子，即便是最亲的人也会与你分道扬镳。那些与你半路相识的朋友，也许你们志趣相投，你们无话不谈，你们相见恨晚，可是后来你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分开，你舍不得，你离不开，但是曲终人散，他们终究只能陪你走一程。表妹曾经有个闺蜜，两个人就跟双胞胎一样，不仅长得很一样，甚至两个人的想法也是惊人的一致，所以他们成了彼此最好的朋友。可是后来闺蜜跟着家人移居到北方，两个人从此就渐渐失去了联络，甚至感情也变淡了。虽然也可以打电话发短信甚至视频聊天，可是有些话有些心情有些秘密还是需要当面说的好。后来两个人的生活圈子渐渐变得不同，对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少，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地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这一年马上就要过去，如果让你回忆这过去一年中有关爱情的片段，你能想到什么呢？是苦涩，是心酸，还是伤感？无论怎样，相信在多年过后，曾经的爱情经历带给你的只会剩下两个字：成长。那么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曾经的爱情中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交流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橘子味也的网友。在后台经常看到有读者留言说，总是会忍不住去翻看那个人的朋友圈，忍不住去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放不下过去，放不下那个爱了很久但是已经离开的人。这大概是很多人都会有过的感觉。漫漫人生路上，很难有人能够一路陪着自己走完全程。即便当时在一起的时光有多么美好，但总有些人终究只是个过客。而当那个人离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放下一个人确实没有那么容易。曾经的记忆会在心里缠绕不去，失去的遗憾不时地让人觉得心痛。但其实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那些当时看起来很难忘记的终会被时间治愈。到最后回过头来，那些人那些事虽然让我们痛过，但也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让我们在其中慢慢成长起来。长大以后发现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发现和旧时的朋友再也聊不到一块儿，渐渐的就失去了联系。那个深爱过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生命就是这样，有人在不断上车，也有人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下了车。但我始终觉得会走的那个人也不会是对的人，他要走我绝不会挽留。这是阿雅在几年前失恋时说的令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 阿雅和前男友是青梅竹马的初恋，第一次爱人阿雅爱得很深，以至于在对方打电话说分手的那个夜晚，阿雅哭得都快断了气，哭到昏睡过去，醒来又接着哭。我们都以为阿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走出来，未料那晚痛哭过后，再没见阿雅为前任掉过一滴泪。失恋之后，阿雅经常去跑步，将时间更多的花在了读书和自己的舞蹈爱好上，脸上的肥肉一点点瘦下来，身材越发紧致，原本就高挑的她气质越发出众。后来打开她的朋友圈，再看不到那个曾经一心扑在恋人身上的女孩的影子，而多为一些和朋友吃饭旅行跳街舞的图片。我知道深夜的时候她也会一个人偷偷伤心难过，但到了白天还是会披上铠甲，告诉自己一切会好起来的。年轻时我们都曾奋不顾身去爱一个人，但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遇上一个懂的人，在青涩美好的爱恋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得不到的回应就适可而止，没有谁是离不开谁的，没必要为了离开的人患得患失。别去怪罪，也别去埋怨，来过的那个人终有他的意义，爱过痛过才知道当初的自己有多天真多傻气，经历过才一点点成熟成长起来。就像张小娴在《谢谢你爱我》中说的，有一天你会感谢他的离去，是他的离去给你腾出了幸福的空间。之前看过一期综艺节目，嘉宾是侯佩岑，主持人频频提及前任，他大方地笑着回应，谢谢他大家才记得我。很欣赏他面对前任坦率和感恩的态度，你来过我的世界，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虽然我们可能都痛苦迷失过，但后来也都慢慢恢复了，变得更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珍惜一段感情。如今各自也寻觅到良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幸福，偶尔想起那段青涩的岁月，想起来也觉得是美好的。无论如何还是感谢你，感谢你陪我走过一段日子，感谢你教会我爱和成长。在唐朝，有一对夫妻因为感情不和决定离婚，在放妻协议，也就是现代的离婚协议书上，丈夫写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鬓染，美覆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赠，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份协议书千年后在敦煌山洞出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对古人对于情感的豁达态度。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前路迢迢，只愿君安。既然彼此不再相爱，那就痛快地离开，让两个人都解脱，不埋怨也不憎恨，祝福彼此能够找到更好的幸福。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去纠结变质的感情，不去纠缠离开的人和事，只愿将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世间有千千万万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和我们相遇相知相爱，友情也好，爱情也罢，能够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痕迹，已是莫大的缘分。对于陪伴我们走过一程的人，应该心存感激之心。就像某人所说，人一生会遇到约300万个人，两个人相爱的概率是0.000049。所以你不爱我，我不怪你。 有一些事情只有在真正经历过才懂得，你只有呛过水才能学会游泳，只有遇见了一些错的人才知道哪些是适合你的对的人。那些好的不好的回忆都是人生中独一无二的难得经历，不管是不是还是会一起走下去。但是当初相互陪伴的记忆，那些心动和小美好永远不会消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余生还很长，来来往往中错的人会被过滤掉，而对的人还会再相逢。你要相信，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终有一个人是能陪你走到最后的。就对离开的人说一句，很高兴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这一年马上就要过去，如果让你回忆这过去一年中有关爱情的片段，你能想到什么呢？ 是苦涩，是心酸，还是伤感？无论怎样，相信在多年过后，曾经的爱情经历带给你的只会剩下两个字：成长。那么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曾经的爱情中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贵公子的网友。木子终于和在一起三年的男友大头分手了。那天他抱着我哭了好久好久。大头和木子在同一个公司，两人当年同期进去，又是老乡，所以经常微信联络。在那段苦不堪言的实习阶段，大头给了他很多帮助和鼓励，让初入职场的木子在离家1000公里远的城市里感到温暖。木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大头一一记在心上。三个月后，大头表白了，木子答应了，两人约好在这座城市里打拼，一起搭建美好的未来。大头的确是个很贴心的男生，木子每次遇到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身边帮他处理。平时甜言蜜语常挂嘴边，学做木子喜欢吃的菜，给木子的节日礼物一个也没落下，时刻把木子放在心上。木子跟我说，大头就是他认为对的人，想和他生个孩子，有个家，一起共度余生。他们的爱情就这样走过了三个年头，本以为会修成正果，步入婚姻的殿堂，谁料大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提出了分手，原因还极其简单粗暴：我喜欢上了别的女孩子。木子一时当然无法接受，什么叫喜欢上别的女孩子了？他始终不相信大头就这样变心了，之前三年的甜蜜回忆全部涌上心头，历历在目。三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散就散呢？她一次一次给男友发消息，大头，如果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通通可以改。我真的无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三年了，我习惯了你的爱。然而再多的话语也留不住一个想走的人了。大头不回他微信，也不接电话，最后还辞掉了工作。木子不知道这是为了躲他，还是本来就有这个打算，因为他从来没提过打算辞职的事儿。大头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却没有删掉木子。他经常盯着备注老公的那个对话框发呆流泪，里面只有自己的消息，不曾有过对方正在输入的提示。一个多月，我不断地劝他，算了吧，他不爱你了，真的离开了，就算你一直纠缠，这段爱情也不会再有未来了，回不去了，你这又是何苦呢？木子花了整整两个月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有人告诉他，大头在朋友圈里晒出了新女友。到那刻他才承认，已经彻底失去这个男人了。相爱的时候，眼神里的宠溺是真的，耳边的呢喃也是真的，他爱你的所有样子。一旦不爱了，他的无情和冷漠也都是真的。 你的悲伤也是那么真实，甚至痛彻心扉。爱一个人久了会变成一种习惯，他对你的好也会让你依赖。对方想走的时候，我们总是难以抽身，会在情伤的沼泽里泥泞不堪，就像木子那样久久无法释怀。其实最好的爱情应该是相互依恋又独立自在，爱的时候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爱了，无论是哪一方想先离开，彼此都能坦诚面对，潇洒地说声再见。适时放手也是对爱情的一种尊重。同事春儿对爱情有一个颇为成熟的态度，如果爱请深爱，倘若不爱就彼此祝福，各自安好。春儿和前男友高中毕业后就在一起了，大学四年是异地，感情一直很好。毕业后双双回到家乡，各自找了份安稳的工作，一同在市中心租了个房子，开始同居生活。两人就是一副小夫妻的模样，白天一块出门上班，晚上下班买菜烧饭，日子过得平淡却和美。他们的爱情在我们眼里堪称一段佳话，都觉得两人结婚是迟早的事儿。在一次起哄过后，春告诉我，我已经变成单身了，上周刚和男友和平分手。为什么？我太意外了，你们不是应该准备结婚的节奏吗？怎么会？我一时也不知道该什么反应，因为实在是太震惊了。也没什么原因，就是发现彼此爱的感觉没了。现在的我们更像亲人而不像爱人，我每天不会有期待重逢的喜悦，他对我也不再那么依恋，我们彼此相处融洽，却没有了心动的感觉。我并不是太明白，春儿，爱情到最后不就是归于家庭吗？平淡和谐不好吗？不好，对我来说不是的。爱不是习惯，也不应该是生活的柴米油盐，它应该是在每天清晨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脸依然会嘴角上扬，应该是一天不见依然会想念。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上周我和他认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彼此的爱的确已经消失了，对共度余生并没有期待。在最好的年纪相遇了，也深爱过，如今发现彼此不爱了，我们只能选择放手。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不理解春分手这件事，但是他们干脆洒脱的分手方式是我生平第一次遇见的。很多人在相爱多年后会逐渐依赖彼此，听惯了他的呼吸声，爱上他的小毛病，一切都是变成日常。所以分手的时候，你要割舍的不只是另一半，而是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和共同制造的美好回忆。爱会在什么时候消失我们不知道，可能会有一方先离开，也可能是双方都倦怠了，不爱了就放手让对方走，不拖泥带水，尊重对方，同时也放过自己。一直以来对娱乐圈那些离个婚就闹得不可开交的明星没什么好感，动不动就上演什么戏码，好像不把对方的缺点都曝光就对不起自己似的。曾经公认的金童玉女潘粤明、董洁离婚后分道扬镳已经够可悲了，结果双方还来个微博大骂战，你说我婚内出轨，我揭你好赌的老底，都把对方弄得极其尴尬难堪。可是回头一看，自己何尝不是也被喷得一身脏呢？当然有些人结束爱情的方式就让我很欣赏，也值得很多人学习，这其中就包括 Selina。 去年三月份 Selina 任嘉萱在脸书上宣布离婚，她写了很长一段内容来讲述婚姻对两人的影响，彼此感情的变化等等，很诚恳也很真实。她说自己和丈夫的爱情一点一点消失了，当夫妻的他们也并不快乐，问题存在却无力改变，但也不想逃避而选择将就过日子。离婚是彼此反复思考的结果，他们不想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希望还可以当彼此一辈子最重要的朋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